心中有佛足润身。公稿人开宗法师。末学多生多劫有幸，多次在千佛寺和来佛寺亲近过上海下贤老和尚，贤公以身表法，末学曾经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的确从中受益好大。千佛寺在文革期间曾经遭受严重毁坏，啲屋后来被学校用了，直到2006年才全部归还寺院。末学的乡下距离寺院只有一里多的路程，所以当年的小学和中学生活都是在千佛寺度过的，那里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。2008年至2009年，贤公在千佛寺住过一年几，末学每次去寺院看到师父总是在那里劳动，锄地拔草，种粮种菜，整理庭园，执粪执柴，里里外外忙个不停，看着老人家硬朗的身体，熟练的动作，专注的精神，细密的手艺，令人不禁从心底里面生出无量的欢喜。贤公在千佛寺住的小屋门前是以前的学生行的路，上面铺啲碎砖同埋石块，非常坚硬。老人家讲，依家冇人行啦，嗰块地闲置喺嗰度太可惜啦。于是自己一锄一锄咁将路面上嘅砖石刨刮出嚟，真正系锲而不舍，金石可留。经过多日嘅不懈劳动，坚硬异常嘅路面竟然卒之被贤公整理得既松散又平整了。老人家又亲手剥出一粒粒的花生种，然后均匀地在地里面播种，从整地到播种由始始终都是亲力亲为，果然是天道酬勤，当年秋天就喜获丰收。寺院大殿后面有一块好窄的空地，贤公亦将佢深番细检，然后种落一啲番薯，同样系收获喜人。贤公呢种克俭惜福、真修实干、以苦为师、以戒为师嘅完美示现，呢种超乎常人嘅勤劳同埋耐心，每次谂起就令我惭愧不已、感动不已。2011年春天，末学一行五人去来佛寺拜见师父。我们都知道师父平时很少讲嘢，今次师父特别为我们开示了20多分钟，劝我们一定要听上正下空老和尚讲的法，不要错过今生成佛的机会，不要贪恋凡尘的钱财和迷情，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没有机会的了。世间是一场空，不要在娑婆世界继续再挨苦日子，极乐世界这么好，好好念佛就可以去，为什么不好好念佛呢？老法师讲经就是来接引我们的，去哪里能够找到这么好的东西呢？心里好好念佛，该做的事还是要做，不可以不做，只要心里面清净，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其他的事，那就不会耽误成佛的。贤公讲完又对我们几个人讲，今日中午不要走，吃香椿捞面，跟住就顺手拿起一把镰刀插在腰间，拿把梯靠在香椿树上就爬了上去了。没几耐就摘了一大把的香椿芽，我们在下面即刻接住，扶稳张梯请师傅下来，劝师傅千祈要保重身体，不要再日日这样做了。师傅笑着说，心里有佛，怎做都不会累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开宗法师早在2007年就曾经建议末学， 早日整理言功传记，如今想来实在悔愧无地。纵是俗家姓杨，名玉生，未出家前在部队曾经是团级干部。2000年舍弃家业，举家上山，是协助齐素平老菩萨开创东天目山的一位元老级大德，大家都习惯称呼他杨主任。2005年杨主任筹善知建起千佛寺仁爱慈善小学，原来被学校占用的庙产先得以全部归还。家乡学佛风气之盛，此君功莫大言，现在此处道出，却非彰其功德，只为影响大众，为使大家能够坚固道心而发。宗师同末学一直是亲密无间的忘年师友。2009年秋天，我去庆云看望他，他问及贤公老和尚的身体情况，我说老和尚仲是极其康健，除了听力不如年轻人之外，其余的不比年轻人差。他说我为什么一直感觉老和尚不见得是真龙呢？我当时激动地一拍大腿跟他说，几年前我就察觉这个问题了。唐伯虎有一首名为《警世》的诗，附加于此，用以缅怀贤公的同时，亦可供我们用以自勉。世事如舟挂短篷，划而西岸划而东，几回缺月还圆月，数阵南风又北风，岁久人无千日好，春心花有几时红，是非入耳君须忍，半作痴呆半作聋。